生活更好。大家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今天呢，我们请您欣赏日本电影《我的老师》。这部影片呢，表现了一个叫五郎的男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非常的真实生动。好，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 拿到通知书的孩子们就像一匹匹脱了缰的小马，不高兴地朝校外跑去。 再见， 再见， 放寒假了要注意身体。再见。 哇，还给我，还给我。 哎呀， 哎，这个在人群里又推又撞的是谁？他呀，八王子小学有名的小淘气儿松木五郎。不管在哪儿，有了五郎就甭想安逸。 你等等， 现在是男生女生谁的通知书他都要抢一把，就是挨几下揍好像也痛快。 哎呀，不 能揍呢，男生怎么有的， 给我给你男 人。五郎干嘛抢通知书？ 哎呦，那家伙 脸那么胖， 你看他那蠢德行吗？ 女生可真厉害，咱们丢脸了。 那现在该回家了吧？回家？平时放学也得玩到傍黑，放假了还不得玩个够再说。玩什么呢？见到鸡撵鸡，遇上狗打狗，反正干什么也比上课好玩啊。瞧，现在他又和他的两个小伙伴何燕跟申一折腾到河滩上来了。 来，该看看咱们的了。 哎，我爸爸回来知道了又该生气了。他是新干线的司机，今天晚上不回来吧，碰巧今天就能回来。 我是再没有分可扣了。没关系，我不在乎。 坏蛋，怎么报复老师一下呢？我想咱们也给老师写一次通知书。 那样干老师会生气的。 全都给他一分。 哎，谁在河边吊水蝎子呢？给他扔块石头。我看你掉，我看你还掉。 啊， 喂，你们把水蝎子都吓跑了。 水蝎子太可怜了，就是要放他跑的。 什么？ 快跑哦。 好，他的脸抽筋喽，抽筋喽。 我要是当了老师，上课可不在教室，不留课外作业，尽量少点考试。喜欢体育课，喜欢星期日，最爱的是画画，最烦的是补课练字。到那时候你再看通知书吧。我就喜爱这样的老师。五郎可还没遇到这样的老师。 今天他的通知书该怎么往回拿呢？那也没办法。刚回来的爸爸还非要在吃饭的时候看通知书，就让哥哥姐姐在一边瞧热闹。酒斟满了，菜也盛上了，您就先喝，少说两句吧。 母狼，作为一个人呢，一定要有一种什么特长才行，可你有什么呢？你全都是零分。哎，五郎，你这个人呐，就这样满足了？有什么出息啊？听见没有？这样可不行啊！简直是…… 算了， 你别说话。简直是……你想什么呢？爸爸在跟你说话呢，你斜着眼睛净看那些渣丸子干什么？说你呢，老实的给我听着。你呀，你哥哥姐姐的成绩都好，只有你怎么就这样坏呢？哎，一年二年，一直到了三年级了，爸爸妈妈都希望你学好，可你呢？哎，你是三年级生了，就这样的成绩怎么行啊？五郎， 来，再来一杯。 哎，五郎，你是怎么想的？现在爸爸在教训你呢。 好，别说了，喝吧。 啊，真没办法。 哦，还是酒管用啊。可是寒假怎么这么短？好像是昨天才发的通知书，今天又开学了。 同学们，从今天起新学期就开始了，寒冷的冬天过去了，温暖的春天已经来了，今年又有新的一年级生，他们满怀高兴的心情，背着新的书包，拿着新的铅笔、新的教科书来到我们学校，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啊！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一位新老师，请他担任四年级一班班主任，就是谷谷昭一先生。好，老师请吧。 刚才由校长先生已经做了介绍了，我叫谷谷昭一。现在我站在这个讲台上，见到你们有大个的也有小个的，但是你们每个人的脸看不太清楚。 啊，是那家伙 啊。 哦， 老师是非常的那个肚子最容易空。是啊，所以吃饭的时间是最快乐的。我在小学校的时候最喜爱的时间那就是休息时间。 掉水蝎子的就是他，他就是咱们的班主任。 说了些什么我现在也说不明白了。我要说的话就到这儿结束了吧。总而言之，从今以后我和你们一块儿只有好好的努力学习。完了。 可装的都挺像，和水蝎子一模一样，样子不错。 那个水蝎子是今年刚出大学门的，像个大人一样， 是个失业的大学生吧。看样子脑袋不太好用， 可这个新手倒挺有胆量，看他在台上比划那个样子， 哼， 多臭美呀。 他这个当老师的一年生不知想些什么， 他的心一定在扑通扑通直跳，怕教错了得好好备课。 在这个学校咱们要算是他的前辈了。 对了，到期末也给他发个通知书。 通知书？ 咱们不是比他早来四年的前辈吗？前辈对后辈要有礼节嘛。 除了功课，五郎是什么都懂。新来的谷谷老师还没上课，他们就给起了个外号。谷谷老师虽说爱钓水蝎子，他本人的长相倒是端端正正，可那有什么办法？哪个老师不得有个外号啊？ 你们好。今天天气很好。现在开始。 老师，开饭还早呢。 早饭还没吃呢吗？现在才9:30，还有3个钟头呢。 老师要谢幕吗？哦。 这回座位都规定了，以后就开始正式上课了。我和你们一块儿把学习搞好。我走进这个教室感觉到的是周围空空的，这因为是新学期，也许是必然的。周围的墙上还有后面的黑板上什么也没有写也没贴，这就需要全班同学和老师共同努力把它装饰起来，明白了吗？把它添上美丽的色彩，老师心里该是多么高兴啊。 老师，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 嗯，给我的礼物？送给我？真的吗？真不好意思，现在就打开看看。 五郎的这盒礼物，还是请老师回办公室再看吧。 请吧。 谢谢白景老师。 姑姑老师，怎么样？第一次上课有什么感想？ 总算还没什么问题，请您放心吧，前辈。 怎么能称呼我前辈呢？我比您还低一年级呢。那是什么？ 这个，是学生们送我的礼物。 怎么回事？ 哪儿的青蛙？ 知道吗？这样漂亮的青蛙，只有在八王子才有啊！哦，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谷谷老师还真喜欢这些漂亮调皮的青蛙。要不是又上课了，谷谷老师兴许真去找五郎他们一块儿玩青蛙呢。 三立人，一点一横，两点带横是位子。 好，那么。为这个字有谁知道它的意思吗？ 我叫 做相当多啊。你 为字就是说一个地方或是身份的意思。 好，写得不错。 单立人，一点一行，两点再一行是位字。 好。 所有的字都能这样说出来吗？ 我最怕写汉字。 汉字就像这样学习并没有什么难的，这回把你们所学过的汉字自己能记得的有哪几个字就都写在这张纸上。字数少不要紧，要写得正确，把你能记得的写出来就行。 你能猜到五郎评得了多少分吗？这位谷谷老师也真不一般。当然他不是根据逮了多少青蛙来给分，可他也不根据默写的字数，只要写对了就满分。 单立人，一点一横，两点再一横是位字。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妈妈妈妈，您来一下。 什么？ 你回来啦？ 怎么回事啊？ 我们默写汉字我全写出来了，我蛮有信心。 这是什么？是默写100分，这么几个字。这是什么样的100分都有。 妈妈，我想要那种能够组装的塑料模型玩具， 和白的纯金鸽子。 哦，买吧。 瞧你说的，你这个小家伙还真难对付啊。 这不也好对付吗？啊，买吧，妈妈。 今天五郎不仅一放学就回家，晚上也不先垫着看电视，趴在书桌上专心做功课。妈妈这会儿也不管正看电视的爸爸，上去就给关了。 怎么了？怎么了？干什么？ 五郎正在那儿用功呢，你们就照顾他一下吧。啊， 是真的。 嗯， 是真的，是在用功啊。 考试的方法实在好，新老师这样做法真好。 看到儿子会用功了，做父母的就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怕的是像连阴天出的太阳，刚一露头就又藏起来了。看来五郎还挺满意他的姑姑老师，打这以后倒是晴天多阴天少。这一天姑姑老师领了个新同学到班上来，对谁五郎都得先有一番评论。 他给我印象真不错。 现在由山上玲子做自我介绍，请吧。 是，我是山上玲子，从今天起我就到四年一班里来了，请多照顾。 玲子真漂亮。 你不说点什么吗？ 嗯，我出生的地方是东京的下町，是在工厂特别多的一个地方，所以平常我只能在家里玩，这回我到这儿来了，能在这宽敞的地方玩了，希望同学们多帮助我。完了。 山上玲子同学编在第六组，组长要好好照顾。 是。 哎呀，组长是我呀。 五郎做的怪馅儿还是不看得好。组长文子可是个厉害姑娘，好像就是这样的姑娘才配当组长。她的严格往往跟苛刻难以区别，他的敏锐常常使他更加偏激。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没事吧？ 现在正是课外活动，新来的玲子身体单薄，也有些娇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五郎对玲子的过分照顾，而使得文子疏远了他的这位新同学。 没事。 这位组长他嫉妒了。 同学们静一静，咱们换一个活动，老师考虑出几个汉字的猜谜题，按六个小组的顺序，每组选一个代表，各答一道题，各组好好想一想啊。 你去吧，你去吧，你去。 我知道，我去。 真糟糕，咱们是第六组，碰了个难题。 组长你去吧，你是咱们组的优等生吗？ 说的多好听啊，这个时候你又来夸奖我了。 你别那么说呀，现在就依靠你了。 我求求你。 那我也答不上来呀。 喂，第六组怎么了？弃权吗？ 别着急，等等。六组怎么回事？ 真散漫，六组真丢人。 六组真的没人能上黑板去答题吗？玲子上去了，这姑娘不费事的就答完了。 哎，你怎么知道的？ 就那么想的。 到底是有父母的影响啊。 钟响了， 现在该吃饭了。 给你，老师，您的。 好，谢谢。 顺子这家伙，饭里搁这么多胡萝卜，明明知道我不爱吃。魏五郎，你帮帮忙吧。 你这家伙真没办法，吃胡萝卜对脑子有好处， 吃了就爱运功了。 你撒谎。 哎，你也讨厌胡萝卜？ 讨厌也不行，什么也不准剩，这是班委会定的制度，都得吃下去。 别那么硬气，组长。 已经定下的制度，你就是再不爱吃，捏着鼻子也要吃下去。 好，我问问老师。 问老师也没用。 老师，胡萝卜可以剩下吗？ 行啊。 哎，剩下也行。 老师，真的吗？是真的吗？真的。 哦。 真的是真的吗？ 嗯嗯。 看吧，主持正义的赢了。 谢谢你，五郎。哼，你们的正义是行不通的。 哎哎哎，发现个秘密，老师他擦了好几次嘴，你不觉得奇怪吗？ 净出怪象。 五郎可不光是会做怪象，小机灵鬼还挺有心眼儿。老师干嘛一个劲儿擦嘴，他早看出来了。但是这番话他是不会当着同学的面说的。 老师，你也不爱吃胡萝卜吧？我今天都看见了，可我没说。这件事儿最好不要让同学们知道了。文子这家伙好像也发现了，你要注意点才好。 关于胡萝卜究竟可不可以剩下的问题，终于在班上展开了一场辩论。 小明发言：我一吃牛肉饼就出荨麻疹，我想有人吃别的东西也会像我这样，所以我认为可以剩下。 赞成。 赞成。 点成。 我认为应该是都吃了，可是因为有不爱吃的东西，剩下也是可以的。 不可以。同意。的定性。可以。 我认为阿姨做饭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做出来，不爱吃的也应该吃下去才对。 同意。 我不同意。 我说，你先发言。 同学们，我并不是不爱吃胡萝卜，我认为吃和不吃是个人的自由，班委会讨论这样的事简直是浪费时间。 赞成。赞成。赞成。 不爱吃的东西就全部吃，会影响长课。 不会影响长课。不会。 本来规定什么也不准剩，是远山之前提出来的，换了班主任，为什么你的意见又改了呢？ 就是 咱们这个班自从玲子来了以后，我觉得有些变了。 我说说，老师有件事应该向同学们认错。说实话，不准剩菜，这是班委会定的制度，最先破坏的应该说是老师。对不起。 老师撒谎？我不信。我们也不信。 真是老师最先破坏制度的吗？ 不会是老师吗？ 老师撒谎。 撒谎。 老师认错，林子遭殃，六组的组长文子等会散了，也还是抓住林子不放。 老师都向同学们认错了，可你还满不在乎。你不是也不爱吃吗？为什么不在班委会说呢？你这样很卑鄙，六组的同学可能袒护你，可我绝不容忍。 你别以为有的男孩子捧你，你就可以骄傲。 就说五郎吧，他成绩最坏，那德行，长得像个河马，又像个猴儿。 林子流着眼泪回家去了，一连几天都没来上课，说是病了。什么病？漂亮的文子组长也不知道。倒是这个像河马又像猴的五郎看他来了。 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呀？ 我感冒了。 昨天呢？ 我感冒了。 明天呢？ 明天的事我也不知道。 啊，对了，给你看上好东西，蚕，这回咱们班也开始养蚕了。 哎呀，多吓人呢！ 怕它干什么？它也不会咬人。 五郎把蚕搁在鼻子上，对上眼儿，盯着这个直往脑门上爬去的小虫子。说起养蚕，班上还没最后定呢，主要是姑姑老师自己没养过蚕，心里没底。后来二班的白景老师，对了，白景老师是个女老师，她主动提出来帮忙，并且建议由一班和二班分着养。姑姑老师当时没说什么，现在大概是同意了吧。 我这个 好玩， 你最讨厌就是你了。 我最喜欢。 同学们静一静，同学们有各种意见，现在也听老师说说。我们这条街以前不管哪一家都养蚕，所以到了今天八王子能变成这样一条大街，应该说是沾了养蚕的光。我想让你们知道要好好学习。 以前八王子爹那样的 一点也没有听说过， 我家是刚搬到八王子来的，根本就不知道。 跟那个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就是没关系嘛。 我知道我奶奶家是养蚕的。 同学们，现在我老实说吧，最初五郎他们把蚕拿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当时我实在是嫌麻烦，但是以后我忽然想起来，有一次我到林子家去进行家访的时候，我听了林子母亲说的话，所以我才决定开始养了。山上林子出生的时候才4斤2两，实在是太小了，4斤2两也就这么重，再加上生下来就得病，眼看就要死了似的。可是那个时候来帮忙的一位老奶奶耐心地鼓励林子的妈妈。老奶奶说，像芝麻粒一样大的小蚕崽儿都能养大了，难道这么大的小孩就不能养好吗？以后这位老奶奶就跟养蚕一样，一心一意地看护孩子。就这样托他的福，林子长到今天这么大了。所以说小孩也好，养蚕也好，要同样的像爱惜生命那样保护他。怎么样，同学们，这个生命养不养啊？ 养养，当然要养。 养 养 养 养 养 养。 姑姑老师是既当老师又做孩子们的朋友，没有一颗孩子的心，也就当不好孩子的老师。 这堂课有一件事要求同学们。 老师有什么要求啊？ 是这样，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介绍对象？ 告诉你，听说我妈妈介绍过8次对象呢。 我爸爸和我妈妈是恋爱结的婚。 老师还没有女朋友吗？ 老师还没有女朋友？ 年龄都这么大还没有女朋友？ 赶快交个女朋友吧。 老师那样了不起还没有女朋友？ 因为长得丑吧。 为了这个介绍对象用的照片我都没有，所以要求同学们给我画一张像。 行，给你画一张。 我把你的脸画得更漂亮点。 马上去画吧，好不好？ 好。 我这回是第一次介绍对象，尽量给我画成美男子那样啊。 明白了，没问题，老师您就放心吧，不管谁看见是我画的，他都一定会爱老师的。 老师放屁吗？ 放啊，还是屁王呢。但尽量到厕所去放。 我洗澡的时候一放屁就冒出泡来，可好玩了。 我爸爸说不许当着人面放屁，可是他在家满不在乎地当着我们的面噗噗地直放。 我妈妈在家也噗噗地放，可厉害了。 大概谁也没有见过图画课是这样上的，这样上法不是挺好吗？不过姑姑老师这些日子可真的是在找对象。瞧，三分人才靠的是七分打扮嘛。 好 好好，这 样了，老师真漂亮。 我妈妈是美容师，可会给别人打扮了。 老师这么漂亮，谁都要嫁给 老师。一人一百人怎么办呢？ 老师是漂亮啊。 老师，不好了， 出事了，蚕都不吃叶子了。 哦，怎么回事？这 果然是啊。同学们怎么想的？ 已经死了，好像是吃什么毒药死的。 也许是我们没有照顾好吧。 一醒就变成这样，我真不相信。 你们想错了，这是蜕皮前的预兆。 嗯，什么叫蜕皮呀？ 蚕要像这样睡眠以后蜕了皮才能长大，同学们都放心好了。 哦， 我第一次听说，可把我急坏了。他们真行，自己还会脱掉自己的皮呢。哎呀， 原来是这样。 哎呀， 就这么睡四回，蜕皮就变成大蚕了。他们就这么睡啊。老师，开始蜕皮要在什么时候呢？ 恐怕要等到明天天亮。 哦， 可惜那么早不能叫同学们来看了。 不要看了， 叫我们来吧。 嗯，对了， 校长不同意让学生这么早来校，解决的办法是用小摄影机把蚕蜕皮的全过程拍摄下来，这样同学们就都能看到了。估计是蚕要到天亮的时候才开始蜕皮，究竟是什么时候，只有非守着不可。姑姑老师还没值过这种夜班，这位刚部老师也关心地来帮着照看。 还没到时候吧？ 是还没到时候。 姑姑老师，来，喝点茶。 这就不困了。 来，请吧。 对不起，谢谢您了。 这样干行吗？ 阿切， 老师，明天不是还相对象吗？来，天亮还得一会儿，躺会儿吧。 谢谢您了， 阿切。 来，请吧。 好，开始了。 算拍完了， 老师太累了。 太好了， 阿奇， 老师，再躺会儿吧。 可是， 才六点半，还能睡一个小时，好容易介绍个对象，你得精神点儿。 姑姑老师这才感到浑身没劲儿。关节酸疼，鼻子也堵了，真冷啊，冷得直哆嗦。 啊，早 可不是糟糕吗？等同学们一早来上课，就找不到姑姑老师了，老师病倒住院了。趁老师不在，五郎跟他同组的两个伙伴深一和燕又溜到河边钓水蝎子去了。 不知怎么了，突然入院了。校长不是说是肺炎吗？ 肺炎是什么病啊？ 身上发烧，因为着了凉。 嗨， 反正肺炎就是肺炎呗。 这个时候得肺炎没听说过。哎，到这边来，给他记上， 给他记上，作为老师应该注意的，要注意身体，不要过累。 水蝎子这家伙介绍对象的事儿，这下子也要吹了吧？ 听说他的病还要恶化呢。 什么恶化？ 你们在瞎说些什么？我已经听白景老师说了，他的病就是因为他太累了。 怎么累的？ 水蝎子这家伙每天在半夜里还要给蚕送桑叶吃呢。 真了不起，很有责任感，再加三个圈，没介绍对象，这要减分。 就因为他工作的太过了，水蝎子这家伙是个新手，所以不知道应该怎样偷懒。要是我的话，绝对不会像他那样笨。喂，钓着了。 哎，也不能光顾着钓水蝎子呀。对了，应该到医院来看看老师。 老师的身体看着好像累点，不要紧吧？ 没想到老师病成这样了，把我们都吓坏了。老师不要太累了，保重身体要紧呐。 谢谢。你们没给代课老师添麻烦吧？ 嗯，没有，放心吧，我们都挺听话的，也没有作业，也用不着怎么复习，可高兴了，也不惹老师生气。嗯， 哎，你说这些干什么？我们是来慰问的。 老师，从今天起养蚕的箱子变成六个了。 哦， 是白景老师的建议。 嗯，因为长大了分给各组一箱，要求分组负责养好。 是吗？那太好了。 老师，咱们回去吧，一块儿走。 那能行吗？病还没好呢，你是在说傻话呢。 咱们回去呢，还是在这儿呢？ 五郎都舍不得离开他的姑姑老师了。好多天没见玲子，他好了吗？其实他什么病也没有，受了点委屈，在家待了几天也就没事了。孩子嘛，玲子不是那种贪玩的学生，他跟五郎倒还是挺要好的。 五郎，你知道卷子街吗？ 嗯，什么卷子街呀？ 是以前向外国输出相思的时候，从那儿往横滨一丝的一条街。 哈哈，你这是从小孩电话问事处听来的吧？ 是爸爸告诉我的，在报纸上也登过。哎，五郎，咱们写个卷子街的报告吧。 报告？哼，那我可写不好。 嗯，咱们真的走一趟，来个卷子街探险记。 哎，探险？那简单，只要有决心，咱们探险，老师也会高兴的。 他们挑了个好天气，带上了吃的，每人骑了辆自行车就出发了。 这是幕府时代的路标，八王子路。哦，在那边。 这里已经是一片荒芜， 只是在一人高的乱草丛中偶尔看到一些断墙残壁。 就是这儿，那条路就是建之街。 唉， 这一带就是以前养蚕最多的浅水村。 嗯， 听说那边有外国人住的房子，都是相当阔气的。这个石头墙是做丝绸买卖发了财的人盖的，你看五郎。 哎，回去吧。 好容易来到这儿，怎么了？ 这根本不叫探险呢。 这个就是真正建制街的记号，这个石头台阶就有很多人在这走过，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不就是探险吗？ 这怎么能算是探险呢？如果能出来个恐龙什么的嘛，这种地方怎么能是建制街呢？我可不相信。哎， 在这时候要这样边想边念叨，建之街，建之街，就能看见有个红屋顶的房子，里面有一个蓝眼珠的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尼。 哦，建之街，建之街， 是吧？看见了吧？ 啊？什么呀？肚子饿了。肚子饿了，我看不见。 五郎，我以为你是个有幻想的人呢。那就算了吧，我自己去，没出息。 哎哎，你等一下。哎，等等。哎，等一下，等等，等一下。哎呀，这个地方有桑树，这可不能不要。你别弄了，你害怕蚕还拿桑叶？ 我不怕了，怎么了？ 啊，我来帮你拿。 谢谢。不要紧吗？ 两个人就这样摘了一大堆桑叶儿回来了。他们的探险记那得以后再说了，现在他们要先赶着给蚕喂桑叶儿呢。 不怕吗？ 没问题。 玲子，你真行啊，了不起的进步。 我这是第一次拿自己采的桑叶喂蚕。这蚕多可爱呀。 对象彻底吹了，我找的对象还是挺有希望。瞧这小东西，他可懂得太多了，这大概也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吧。而懂事又往往是从好奇开始的。这一天玩的倒是高兴，谁知道扫兴的事儿这样快，第二天一早就又落在玲子的头上。 都是你，都敢嫌事给弄坏了，你想干什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多严重啊，弄成这样你要干什么？你睡啊。 你倒快说呀！ 喂，喂，出什么事了？喂，怎么回事？ 没想到出这种事儿。乌狼，你看看这个。 啊，是蜕皮的预兆。 那不是蜕皮。 嗯？怎么回事？这？ 那是已经死了。 啊？怎么死的？ 就是他在昨天给蚕吃了坏桑叶。 有什么证据吗？ 这个我只能认为是他干的，别人一直养的都挺好嘛。你看怎么办吧。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件事儿你要负责任的。哼，你别以为哭就没事了，这件事儿你不负责任就没个完。 现在负责也晚了，已经死了就不能再活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 说实在的，昨天我也喂这个桑叶了。 五郎，你 是我，但是绝不是故意想做什么坏事，这我要说清楚。 那也说不清楚，随便偷偷摸摸喂蚕太出事儿了吗？ 我偷偷摸摸了吗？我是光明正大的自己说出来的，你还有说的吗？ 林子，我知道总是有人袒护你，你自己什么也不干。你来了以后六组弄得乱七八糟。 我说了也有我一块干的。 五郎，你什么时候那样说来的？ 怎么的？ 五郎，六组那个带红点的蚕没了。 哎，带红点的没了，我星期六回来的时候还都看着了呢。 五郎，不是叫谁给偷走了吧？啊，你说可真怪，我们小组可没人偷， 没人偷也得查查看。 对，查查看。 终于查出来了，是二班一个叫熊一的同学偷偷把蚕给换走了。这一下五郎可饶不了他。 可恶的东西，你还装什么像？你说什么？别装糊涂。哎哎呀， 你们俩别打架了，都住手，不准打了。住手，别打了。哎呀，你们俩别打了，都住手，快。 讲打大概不是办法， 住手， 说明道理是非就清楚了。 同学们，我做了不讲道理的事情，从今以后我不再做了，我一定改正，请同学们原谅。 你们班的谷谷老师住院期间出了这种事，虽然是我班同学熊一干的，我作为班主任也有责任。今天你们班的谷谷老师让医院的人传来他的话，说这次蚕死的原因是农药的缘故。 啊，是农药？ 熊一同学的父亲给我们拿了的桑叶偶然碰上了飞机往别的地里撒的农药，熊一同学不知道有农药就拿给蚕吃了，把自己班死的蚕换给了别的班，这件事老师认为这样做是绝不应该的。可是对熊一同学来说，好容易养了可爱的蚕死了，他为了不叫自己班的同学失望，明知道不对可到底还是换了，但绝不是故意想把蚕弄死，这一点希望同学们都能明白。 喂，六组，熊一同学已经认错了，原谅他吧。 反对，反对，坚决反对，就是反对，反对。 你听着，把我们四组的蚕分给六组，这些都是以前老奶奶送给我们的，哪个主来养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远山同学的意见大家认为呢？ 赞成。 同意。 赞成。 赞成。 谢谢，谢谢同学们，让二班的蚕也加入第六组的伙伴里去吧。 白景老师，那得多给点，得给点力气呢。 那么 由第六组的代表松木五郎和北川雄一握手和好吧。 我不跟他握手。 松木五郎嘛， 去吧， 去吧。 责备玲子，同学们应该把力量团结在一起。可我错怪了什么事儿没有的朋友，我实在可耻。 文子瑶那样说的话，我也没脸见同学们了。 玲子，我请求你原谅我。 没什么，我现在也开始喜欢养蚕了，这是你和同学们对我的帮助，我谁也不怪。 服了，男同学可受不了了。 女同学爱流泪，那就流去吧。为团结而流泪，比起由于刁难嫉妒偏见而流泪，不要好多了吗？现在六组的同学一起来看望谷谷老师了。 一开始认为老师不在可以逃学倒是挺好的， 可最近我们都不爱逃学了。老师快点好了出院吧。 到今天早晨才已经第四次蜕皮了。 哦，那么说很快就要做茧了。 老师你也快点蜕了皮出院吧。 别的事儿没什么改变吗？ 嗯，别的改变的事儿没什么吧。 那就先再见吧，该说的事倒还不少呢。 水蝎子那家伙比以前精神好多了。 老师病好了，开个庆祝会， 明天马上给班委会提建议。 哎呀奇怪，哎，没了。 什么呀？ 什么呀？我 啊， 哎，这谁的？ 是我的，给我。 哎，拿姐给我看看嘛。 不行，不能给你看。 看看吧， 你拿来吧。 哎， 这是我们给老师写的通知书，不能给你们看。 哎， 就是不能给你们看。哎，不能给你们看。 你可真行啊，怎么就你一个人给老师写通知书？ 你说的不对，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三个人。 怎么是三个人？我们都是六组的，把你同学不算进去是不公平的。是吗？水蝎子是咱们大伙的老师，应该大伙来写嘛。 哎，大伙来写。 哎，有意思。 可也对了， 老师祝贺你。 谷谷老师出院了。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观看了老师病倒之前拍摄的影片，又一起参加了从蚕茧抽出生丝的劳动。他们了解了从蚕到成丝的全过程，学完了本学期的课程。今天又该发通知书了。 同学们看看周围的墙上，这都是你们做出的成绩。明天就要放暑假了，不要太累了，要注意身体。祝你们暑假愉快。通知书都拿到了吧？ 拿到了。 老师还有一个人没有拿到。 哦，别吓唬人，是谁呀？ 那就是老师。 第六组全体给老师的通知书。 通知书？ 谷谷昭一，好好看看，